今日咧光明顶咧依然咧有阿陶生嘅，咁阿陶生系咪喺度啊？听听到，听到啊嘛？喂，你有冇睇今日五点钟嘅记者招待会啊？林郑月娥咧终于肯封多几个关啦，咁啊封咗罗湖、落马洲、港澳码头啊几个口岸，咁啊声称咧就将个大幅减少呢个人流啊，咁你点睇咧？ 我觉得冇乜用，系嘛？因为仲有40%啊，仲有60%啊嘅人流喺嗰两个关口嗰度入嚟咧，系未曾阻止得到啦，系咪？ 系啊，因为根据数据啦，我哋成日光明顶咧都系讲咧要理性逻辑科学嘅。如果睇翻二月二号咧嘅出入口即系、就是、入境嘅旅客嘅数字咧。嗰啲罗湖落马洲啊，嗰啲数嗰啲人数呢，比起深圳湾同埋机场嗰个数目呢，深圳湾同机场系占60%嘅，咁其余呢就占40%。咁换句话讲呢，即系风势就唔风大，变咗而家呢佢声称嘅大幅减少呢个人流呢，淨係依句说话都已經係唔成立、唔邏輯㗎啦。 同埋調返轉，如果我哋今次聽日喺羅湖出入境嗰啲，明知聽日羅湖去唔到，其實佢只要打一搭車去返深圳灣口岸呢，就可以過返返嚟㗎啦。即係其實個分別就唔算特別好大㗎。即係你始終有個窿喺度嘅時候，咁咪爭在係即係究竟邊一班人係即係主要接觸對象啦。咁所以聽日呢喺屯門區，譬如 V-City 啊，隔離樓上嗰啲豪宅嗰啲居民呢就好開心啦。因為大家一齊都會喺深圳灣度落户，跟住就經過呢個屯門區嘅屋苑呢就可以出返市區啦。 咁仲有天水圍嗰啲會唔會都好開心呢？ 係啊， 元朗啊嗰啲啊。 咁啊，仲有啦，今日咧好多听众咧就即系关心你啦，咁啊睇下你啊即系身体健康如何啊，同埋咧个会唔会咧嚟电台？咁我谂相信佢哋都估到啦，啊你就会用电话咧嚟帮我哋主持，不过咧就你都同大家讲两声啦，不如好冇？ 哦，咁嘅，因为咧我正式联络过卫生署，卫生署嘅官员咧，到我谂都系光明顶听众。咁佢聽到我把聲好開心，搏命叫身體健康。我話你要俾一個專業嘅指引我，唔可以因為你好想我快啲開咪，就呢縮短啊，或者更改任何嘅標準。佢話絕對唔可以。咁經核對資料，佢呢就判斷我唔係高危接觸人士。咁呢就即係話唔需要自我隔離。因为呢佢问过我房嘅号码，有冇去过船上嘅啲设施啊，同埋最紧要问房嘅号码有冇见过那个乘客啊，咁然后呢就话係并不需要自我隔离。 咁就好啦。 并不属高等接触。不过就希望我喺14日内係避免去多人嘅地方，同埋當然出街要戴口罩，即係可以去街嘅。 明白明白。 就避免去多人嘅地方，咁就自我呢觀察呢係14日。咁呢當然呢即係佢話呢個期限呢你自己謹慎呢應該一路到2月24日嘅，即係一個月。咁即係其實呢，因為我就嚟登岸嗰日呢係25日，25日朝頭早登岸，咁因為喺船嗰度從來冇見過呢一位呢老先生同埋佢所謂嘅兩個女，亦都冇用過泳池同埋桑拿浴室。 依點最緊要，我正想問你有冇焗過桑拿？ 絕對冇，絕對冇。咁呢就焗桑拿嗰度，因為佢係男性啦。我諗呢即係船公司比較緊張，因為呢據說佢佢係1月23號係用過個桑拿，咁我冇一日都用過，冇一日用過。咁就算係桑拿，我憑科學常識啊，個桑拿裏面嘅嗰啲喉管呢係通蒸氣， 蒸汽是很热的、 嗯、 应该任何病毒都没办法生存、 嗯、 但是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在个桑拿浴室有机会遇到这位阿伯在这里跟他讲起口沫横飞讲起时事可能是那个 close encounter 会可能中招、 嗯 啊、所以应该呢如果即使有男性的顾客在个桑拿里面就算不同时段呢我想在若干时间内就算有病毒在那里播出呢都会呢是会被桑拿蒸汽杀死不过这个当然要防范未然啦、 嗯、 因为这钻石公主号呢是非常之消毒卫生是很严谨的每去一个餐厅都一定要强制洗手和消毒 嗯 啊只手啊手啊是吧咁所以呢如果冇见因为唔同层数呢就而家呢你嘅25号起计呢今年已经10人。10日呢我本人冇任何嘅不识咁同一班人识得嘅呢都唔见有。 啊咁就好啦。 嗯。 咁识除咗好多啊市民啊听众嘅疑虑。不过而家听讲呢就嗰隻船呢就今晚就拍横滨。咁、 嗯、 啊据闻日本当局呢就好似都系要将啲旅客隔离同埋呢要检疫。咁啊呢点呢就 係 啦都需要啦咁样。 係啊同埋 当然要啦。 呢一单案件出现咗尤其是即系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呢是所有邮轮公司的职员和员工呢开始发觉到原来邮轮呢是其中一个传染的途径呢都是一个几大的问题来的。即大家都想着冇理由去到这个即东京上岸都感受到祖国的荣耀的嘛。即估不到今次就中到了。 我对祖国的中国的那个病毒那个渗透力呢老老实实真是当初太过乐观了少少。是吧即是我已经是一个相当悲观的人。所以呢早几日你知道我说哇幸好呢在一只日本邮轮啊美国公司啊以为西方文明国家哇点知这些西方文明国家是邮轮它本身没事的。即是我再强调它真的卫生做得很好。是一些呢质素未够玩游轮的外国人士即是非美日的国籍的顾客尤其是你几日之后你都去得日本上游轮为什么你还急于走去深圳那些地方我不知道他是去桑拿特 去顺德可能是探亲呢 顺德、 可能是去买 大佬你那个、 买个马姐呢 你那个品味啊，唔该你一致少少好唔好啊？嗱，如果你去得深圳，你下水上船，咁你可以啊，系玩嗰啲大陆嗰啲叫三合游啊，你咪坐翻嗰啲咯，即系阿贾樟柯嗰啲电影《山河故人》嗰啲啊，你玩游船，你咪喺呢个叫无合巴合啊，游览长江三合风景， 两岸猿声啼不住嗰啲系嘛？ 唉，好浪漫，嗰、那个都就跟你去深圳啊，嗰、那个 trip 系嗰个品味嗰、那个 standard 系比较 consistent 啊嘛，系咪啊？ 嗯， 你唔会话走去上深圳过几日上一架日本美日嘅嗰个等级啊，一架西方嘅游轮咁啊？呢样嘢真系呢一位阿伯，无论佢而家清唔清醒，定系有冇听紧光明顶，我会觉得。是比较令人失望啊咁样 咁又唔好咁 尤其係你上船之前已经有咳而且嗰陣时你已经知道呢个叫武汉肺炎係开始蔓延全国係咪 係我同意嘅 呢个就证明呢个世界真係一个不留神就会中招香港呢亦都不例外咁你话林郑月娥唔封关点得你话由本人嘅遭遇啊即是本人的这样样都叫做未讲话中招大家来时是不会中招的是无啦啦是同一个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是无端端几距离几远都好都被他上到船。这个呢嗱好大镬的跟住欧洲美国的邮轮将会不准中国和香港护照的人呢是上船。 刚刚宣布了邮轮协会呢 真的啊 是佢就禁止呢就到去过中国嘅人呢就上 船。 係啦啱啱公布咗。 就唔係睇 passport, 就可能个游客之前喺去过中国。 我唔理你国籍总之你去过中国你就唔可以上船啦。呢个游轮。 咁你去过中国 又要自己诚实申报啊？ 系、嗯、啊， 系啊，系啊。 即系我之前去过顺德咁样。 咁样唔得咯，咁样唔得。你两个会唔会同我申报你？你阿鲍生，你会唔会同我申报你？你九个月前去过东莞啊？ 首先，我唔会去东莞。 你会？ 第二，我冇去过。 一世咁大都未去过。 我真系未去过东莞喎，咁大个仔又。 阿冯志正，你未去过东莞？ 呢个真啊，我真系未去过东莞。 咁你有冇享受过中国大陆任何嘅按摩服务咧？ 系都冇噶，我系只系会去呢个公司 trip 去完翻翻嚟嘅啫。系。 咁我当你系诚实申报啦，因为你两位系光明顶嘅台柱啦。 梗系啦，我哋只系会做商务嘅會議，跟住就匿喺酒店鎖實棟門出嚟、啊。你都知道中國大陸咧有好多事發生嘅時候係會避噶嘛，係嘛？即係意思即係話咧，你唔想，但係咧有人會令你嗰件事發生噶嘛。所以我哋已經知道咧、啊，如果要離開香港翻到中國大陸做嘢咧，我哋係抱依個啊萬分嘅小心、 謹慎嘅態度， 爭啲咧。即系连精操带都要带上去咁样噶啦。 咁啊，我陶杰梗系相信你两个嘅高尚人格啊，但系好多嗰啲五毛啊、蓝丝听紧呢个节目嘅，会即刻喺个网页咧就话你两个讲大话噶嘛，啱唔啱啊？ 不过我都系再次强调啦，即系讲啲即系嘢，就系真系翻过去中国大陆啦，特别系即系如果系湖北省嗰啲咧，真系咧系唔可以咧。即係隨便咁樣，即係去旅行啊，或者咧唔坦白申報，因為喺黃埔花園，其中一個大約39歲嘅男人咧，好離奇啊！佢唔止去順德啊，係宣布咗呢個武漢封城之後咧，佢係坐高鐵走咗轉武漢， 嗯， 跟住喺武漢再落翻嚟香港，跟住病發，我先至難以理解一個正常人 住喺黃埔， 你喺香港黃埔花園呢、這個咁高尚嘅住宅區，你。在武汉封城和知道个肺炎爆发的时候，你还要花钱去买张高铁的票，飞即是坐高铁上到武汉。不紧要，你可以留在武汉里面， 不要回来 跟全城人好像四行仓库那样在那守守到没事为止。但是你又不要自己去完武汉之后就落回来黄埔花园。跟着据闻不知道是不是好像现在惹埋他妈啊，即係好似確診咗，但呢啲就更加嚟呢、這個案例呢就最好，就係、是、好多時候呢、這個潛伏期呢係冇發燒嘅，同埋呢出入境嘅時候呢佢唔申報，你真係冇佢負，咁所以呢就係、是、出現咗咁嘅情況啦。呢、這個係好好嘅案例。 呢啲 case 尤其呢啲係天生鍾意講大話，同埋極度缺乏公民精神，係咪呢啲咁嘅人呢，自私同埋呢可鄙呀。 仲有有对老夫妇，我都要再讲多次，70几岁住四季同埋 W 嗰对呀。卫生署话佢哋唔肯合作，讲过去过香港其他咩地方见过咩人。 嗯。 喂，你自己染咗病落嚟探亲，跟住。 探过边个唔讲，去边度唔讲。 係啦，唔合作去讲。嗱，你諗下，唔封关你就会遇到头先我所讲嘅。特登搭完高铁去武汉仲要返返嚟香港，同埋嚟到香港播病毒，但係佢就唔肯合作话俾你知佢去过边度见过咩人。 咁、或者有任务呢，或者去过中联办呢，咁佢唔方便讲呢，係咪你买手出嚟呀妈妈。 同埋你见到头先嗰啲 case 最得意地方系咩呢，就是、一个系住黄埔嘅，一个住 W 嘅，另外有一个呢香港人嚟添嘅，即係海怡嘅以前嘅区议员啊陈家沛议员呢，其实就喺武汉出事发过有新闻有肺炎嘅时候呢，就系、是、搭咗段高铁上咗去武汉，然后就拍咗条 Facebook 片，一张相就话我去到武汉，我觉得都冇乜问题，好似喂卫生意识唔系咁好，不过翻嚟啦。咁你都可以见到，其实你无论家住喺一个几中产嘅地方，一个几好嘅住宅区，收入有几多咧，其实同你嗰个卫生常识系冇乜关系嘅啫。所以点解啲人话封关系咁重要咧？ 不如你直接啲讲下陈家沛冇卫生常识啦，好冇？你唔好咁学者咁客气啦。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我而家揾唔到其他 factor 可以拣啊嘛，我哋净系拣一啲唔同嘅乡镇嗰啲得唔得啊？而家系 好，我哋喺广告翻嚟继续逃生。 笑傲江湖，光明顶， 杀得正路，你咩态度？ 嗱，我哋继续咧跟进封关嘅情况啦。咁大家头先都讲咗个数据啦，其实未封嘅关咧，包括港珠澳大桥啦，呢、這个深圳湾啦，同机场咧，系占2月2日访港旅客嘅60%，即系话林郑月娥咧系封细唔封大。啊！大嗰个窿咧，佢就唔封，就封咗细嗰个，跟住就话俾你听咧，大幅减少咗咧呢个旅客嘅人数同埋人流。我觉得佢喺度误导紧市民， 同埋封咩都冇用嘅，同漏斗嘅情况一样。你只要有个窿喺度，隔篱嗰啲就会聚集翻。 嗱，仲有大家如果对呢个两地嘅交通有啲常识咧，你都知道深圳湾呢个口岸咧，第一，其实好多商务嘅车咧系行深圳湾嘅，中意点解咧？因为南山嗰边咧有好多即系初创企业啊，或者好多，因为佢有个保税区啊，嗰度咧就比较商业频繁嘅。咁啊，如果去深圳湾嗰边过关咧，好多时候都会坐一啲七人车。咁啊，以前好似唔使落车添啊，即系而家我唔知点样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嗰度咧。是一个呢即是有一啲人特别是有啲银两或者是佢有部咁嘅中港车就会走嗰度㗎啦。 是南山区贵价地段嚟 㗎。是啦。咁而家呢个咁嘅封关嘅情况呢，当然头先讲咗系封唔到嘅。因为大家可以行过深圳湾就过嚟㗎啦。第二其实都系呢继续俾一啲我哋叫权贵或者系呢有钱嘅旅客，我唔理佢係大陸人定係咩人啊，係通過深圳灣呢係可以直入香港呢，而去到元朗屯門一帶。 嗯， 呢個係而家元朗同屯門好多居民呢出聲同埋抗議嘅，因為呢你封咗羅湖，封咗落馬洲北區呢、相對地叫做呢安全啲啦。但係而家你將個人流呢就谷咗去深圳灣 屯門區啦， 就去到屯門同埋元朗啦。咁呢个原理系咩呢？呢个原理就等于我自己去执屋，我为咗唔好俾人闹，於是我就将啲垃圾扫咗入去呢梳化底。 嗯。 跟住呢大家见唔到呢就认为我执咗屋啦，扫咗地啦。其实唔系、我只系将啲垃圾呢扫咗入去梳化底啫、你睇唔到，以为冇，以为冇。其实啲垃圾仲喺度。 如果你话扫落梳化底呀，都系你屋企一回事啫。但系喺成个广东省呢，主要系两个城市出事嘅。一个呢就系广州，一个呢就系深圳。好多人都问，喂，深圳人口唔系特别多嘅啫，虽然都多亦都有钱。但系点解咁多病人喺深圳出现呢？就因为大家都系諗緊，如果我哋有啲咩事去到深圳嘅话，一系就过境香港然后去外国，一系就喺深圳入面呢就有啲比较好嘅医疗服务。所以其实连深圳嘅居民都同香港嘅政府同香港嘅居民系一心一意咁讲，你可唔可以封咗你个香港关？因为你唔封香港关呢，系全世界广东省人都涌咗去深圳等过嚟香港。又或者就系諗住 stay a stay 先，因为你澳门过唔到，澳门你要攞医生纸㗎嘛。咁你其实深圳真系得天独厚，进可攻，可以去香港然后去外国，退可守，深圳医疗设备又好，咁咪成个广东省都塞咗喺深圳咯。咁所以其实连国内啲居民都对于林郑呢个施政咧，系有啲觉得诧异。你可唔可以救一救大湾区 嘅？系啊，陶生， 佢就啲人涌晒去深圳湾咧。佢头先个记者会咧，听落好似话叫集中喺两三个口岸，就便于咧管理。喂，大佬，无论你系深圳湾入定系国际机场入定系红磡入。嗰、那個病毒都有潛伏期㗎嘛，你點樣管理啫？你話阿姚咪喎，如果所有領咗呢隻嘢一個鐘頭就會發燒喇，咁就會嗰啲有病毒嘅人會可以俾你揸住嗰個探熱針咁對住個頭射一射呀，呢個叫便於管理。但你管理唔到㗎喎，喂，有多達19日、10日嘅潛伏期㗎喎，你無論係深圳灣入定係紅磡入係完全一樣㗎喎。 所以而家坊间就难以理解噶，呢个决定。 佢就话唔系啊，佢话好多系香港人。喂，香港人嚟讲，而家已经过咗成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前你香港人喺大陆有几多发财都好，开间厂几赚钱都好，系咪你应该翻咗嚟先啊？有啲脑嘅系咪啊？ 嗯。 喂，你到而家都仲未翻嚟嘅所谓嘅香港人，即系呢分钟，如果佢系剔金。日凌晨十二呢个0:01咧系翻嘅话，咁系咪应该隔离啊？你咁 系啦，当然啦，因为咧 即係而家呢個封關呢係唔科學化同埋唔理性嘅。咁同埋呢而家咁樣嘅情況呢你個源頭係冇堵截到。所以跟住落嚟呢醫護人員嘅罷工行動呢其實我哋呢喺新聞之後呢返嚟呢又會講㗎啦。喺新聞之後我哋繼續。林鄭月娥呢就封關，咁封靜呢深圳灣、港珠澳大橋同埋呢國際機場呢三個為主。咁呢三個關呢其實佔個2月2號嘅旅客呢入境香港係佔六成嘅。咁有人真係問嘅，點解佢係都要拗頸封羅湖、封落馬洲就肯而唔肯封呢個深圳灣同埋國際機場呢陶生。 你睇個地理位置呢就知啦。首先深圳灣、國際機場同埋港珠澳大橋喺晒香港版圖嘅西邊或者係西北， 是 尤其係港珠澳大橋喺呢邊一出嚟就直通呢個赤鱲角國際機場。我諗揸車呢係唔夠十分鐘嘅， 係 即係港珠澳大橋嘅大嶼山呢邊嘅出口，係嘛？呢個第二，你喺呢個叫深圳灣嗰度落嚟呢亦都係係嘛？咁呢你由呢個深圳灣你可以一路行西隧道，深圳灣嗰個關口呢入境處嗰啲朋友話呢，如果你知道個巧妙就係呢，深圳灣嗰邊係離深圳寶安機場最近。呢個呢好多有錢佬呢，如果喺大陸想出去外國，咁而家佢避免呢係由北京或者上海直飛，想假借香港呢個港口飛呢，係最便宜呢最方便係由寶安嗰度落機喺大陸，然後即刻上嗰啲呢Limousine 直情是上这些两地牌有司机的呢就经深圳湾，然后呢就直落这个香港的贴住香港的西岸，即是这个屯门，是吧？一到这个屯门呢就可以屈美十呢是过这个赤鱲角了。 喂，那这些不是普通人来的，这些不是。 当然不是啦。你平時你用紅磡車站直通車行羅湖嗰啲，咪一般方眾咯，係嘛？呢啲咪就係一般香港人啲阿婆阿公要翻去探親嗰啲咯。係 啊， 你要諗下呢個深圳灣唔係阿貓阿狗噶嘛？你同我可以行路或者搭巴士去到深圳灣咧？哦，你話齋係企業嗰啲老闆上去觀瀾湖打歌符，有兩地牌，你攞得到兩地牌，你冇兩個錢都唔使諗啦，係咪啊？嗰條係一條咧，叫唔可以講係權貴，係一條咧有錢嘅通道嚟嘅。好啦，咁至於呢個叫港珠澳咧，就接通呢個叫珠海中山嗰邊。所以你要睇到呢三個地方點解會同時係唔通咧？你即係唔通咧嚇，唔通啊，係通咧，你就睇到個巧妙喺邊處。 哦，唐生， 你喺度做緊咧，你唔好當嗰啲美國啊嗰啲西方國家係傻。因为你咁样只会累香港。喂，如果喺大陆嘅内陆某啲城市，你都知啦，病毒系唔会理你有钱定系穷噶嘛，系咪？如果你系有钱佬或者咩好到，有加拿大嘅居留权又好，或者系孟晚舟嗰类都好，咁你而家嗱嗱声走，你而家喺北京同埋喺呢个深圳或者喺呢个大陆直飞咧，已经飞好多国家已经俾人 ban 咗，例如美国。我当你有绿卡嗰啲啦，唔好讲咩啦，系嘛？咁你而家唯一咧系喺美国接纳嘅，喺远东嘅系中国版图嘅航空公司，即系个航线就系香港而家。澳门唔知得唔得？澳门 搭中国国际航空咯，而家可以搭系嘛？ 系咪嗱？如果你有几个嗰啲咧系有武汉肺炎或者发紧烧，系由香港赤鱲角嗰度透过由深圳湾或者。港珠澳大桥咁样落嚟，然后上咗赤鱲角机场嘅班机去到意大利，或者去到呢个叫日本，或者去到呢个美国，然后俾人验到咧系有嘢咧，咁咧你就累晒成个香港。 咁我明咯，喂，陶生，嗱你咁样讲咧，你个入境处朋友嘅即系点醒咗咧？原来林郑月娥咧系留一条罅。俾啲中国嘅权贵或者有钱人通过呢个深圳湾可以 直达呢个赤立角，或者经过港珠澳直立呢个赤立角，跟住咧就上飞机走人。 你咁样讲留一条罅咧，就有啲尴尬啲。即系你应该去正面啲讲，佢发挥紧香港一国两制特色。虽然你喺深圳宝安落机，但系作为香港呢个超级联系人，你只要嚟到香港机场出去咧，其实你喺外国嘅机场嘅登记户口咧，你系嚟自香港嘅。即系我哋充分发挥我哋白手套嘅功能，唔单止洗干净钱同货问题，我哋今次连个武汉嘅病人咧都可以经过呢个机场就变成香港病人，咁所以澳洲嗰咪 呢个咧系一个香港嘅白手套化，我哋都知啊。 嗯， 嗱，最早踢爆呢个叫孟晚舟，系揸住两本以上嘅香港护照 ，OK？ 嗯， 系咪？第二就系香港航空，你知香港航空公司主要嘅资本咧系同香港商人系冇关系嘅，成间香港航空咧因为孭住香港个舵咧。而家咧搞到個財務咧，係報紙咧都有報導係百孔千瘡 ，OK？ 嗯， 咁咧你而家兩個嘅香港嘅個個，第一香港特區護照同埋香港航空咧，已經若干程度嘅叫做白手套化。好啦，咁如果你呢幾日嚇、啊，我唔知道未來你係咪封呢三個？如果唔封咧，就連香港國際機場起飛嘅班機咧。好多咧都变咗白手套，咁你系咪觉得美国啊同埋西方系傻嘅咧？系咪啊？喂，你系咪可以保证啊？喺听日开始系冇一个任何有武汉肺炎啊嘅大陆嘅人士系透过深圳湾同埋呢个港珠澳大桥转呢个国际机场出去西方国家，系一个都冇事咧？ 其实 如果有，佢个离岸港口仍然系香港。 嗯， 系咪分分钟佢落到嚟香港就揸咗本香港护照或者第二个地方嘅护照 ，OK？ 嗯， 但系佢原居地系大陆，啲钱亦都咧出晒去外国。喂，咁嗰阵时嗱，我唔可以讲系一直发生。你林郑系咪可以写包单呢、這个咁嘅情形唔会发生？一旦系咁，咪外国同你成个香港都封晒咯，红布泥石屎系咪啊？ 你话呢单案件咧系咪未来会发生咧就唔知，但系一样嘅肯定咧，就系过往而家我冇记错喺外国嘅其中有几个武汉肺炎嘅案例咧，其实系嚟自香港转机嘅，同埋系经过香港出去。但系你谂下咧，当其时系全球咧都未对于中国咧有任何禁运等等嘅问题。咁但系你谂下，而家一旦所有人喺中国起飞嗰啲咧都去唔到外国啦，佢真系迫于无奈要去外国嘅话，你唔会喺上海上机然后过嚟即系去日本噶嘛？你梗系上海搭高铁过咗深圳落深圳湾，跟住嚟到香港先至搭飞机过去，所以其实而家成个中国最后一个窗口咧，就系我哋深圳湾口岸，所以其实我哋系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嘅角色。你正面啲睇会唔会好啲咧？ 喂，你做病毒联系人就死啦，系咪啊？好似嗰个邮轮咧，嗰个八十岁老翁咁，你上邮轮之前，你1月10号系都要掠一掠去深圳嘅，然后咧就联系到人哋日本嗰个游船嘅。飞去东京嘅，然后咧成2000多人啊，分分钟喺个船度咧都俾你害到担惊受怕嘅。 系啊， 然后咧个个都要由卫生署各地嘅卫生署、日本啊、香港卫生署要逐个去揾嘅。喂，你话要引起几多行政嘅妇女咧？喂，呢啲系咪自私咧？系咪？ 系，所以嗱， 一国两制你自己话香港系一个国际港，系咪俾你中国人嗰种暗藏嘅极度嘅自私啊？最衰系 咪？所以咧，而家咧，医护人员工会嘅罢工咧，同呢个医管局谈判就破裂咗啦。咁听日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咁呢个听日咧，我哋可以集中再讲。不过我都忍唔住咧要讲，就系呢个医护人员佢嘅罢工咧，我想讲个性质。今次佢唔系为咗自己嘅薪酬， 唔系加薪嘅， 唔系为咗自己嘅福利。佢唔係為咗自己要放多幾日假，亦都唔係為咗自己要加人工去罷工，佢係因為香港政府佢冇從源頭去堵截呢個病毒，即係話冇完全封關。其實佢哋將會遭遇嘅就係佢哋無休止，即使佢哋幾咁努力去救治病人，但係呢啲病毒嘅來源如果唔切斷，佢哋第一，佢哋根本係筋疲力盡；第二，佢哋連佢哋自己及佢哋屋企人呢都會遭受到呢個病毒嘅危機。所以其實佢哋嘅罷工呢係合情合理嘅， 如果我哋 亦都合法。 系，尤其是合法，因为今次系靠个工会投票喺职工工会嗰度咧，系保障咗个罢工权力。所以你发觉今日咧，所有记者走去问呢个医管局嘅主管都好，问佢：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去炒咗佢哋或者惩处？佢话要按法例做事。正正就系因为香港基本法系赋予咗罢工权益，今次呢班医护咧系跟足程序去做咧，系冇可能系秋后算账。但系无论点都好，我哋唔使讲好多，即系佢哋点样保障香港人嘅生老病。病死 唔使讲呢啲， 因为你谂下，如果你作为一个自私嘅港珠，而家我哋面对未来最大问题系咩？就是我哋复活节假分分钟要去日本。如果我哋今次呢个保安员机场落嚟香港呢个白手套真系俾人踢爆咗，发觉好多案件都系透过呢个方法传出外边嘅话咧，咁我谂大家都可以好放心啦。大家日本嘅复活节假期咧，你都可以打定输数，就唔使再去啦。因为其实全世界都望到我哋嘅机场就是正正变成一个疫情嘅逃生口，基本上就冇咗自己出入境嘅保安问题。咁究竟如果人哋机场要保障自己国家嘅安全，封埋香港机场系绝对合情合理嘅。 系啊，陶生，好多蓝丝咧，或者嗰啲支持建制嗰啲咧，话而家医护人员系逃兵，嗰个咩光头警长喺一个微博就咁样去指斥啲医护人员。咁啊，某才女直情话要枪毙啲医护人员添。咁啊。你有咩回应啊？你讲两句 嘅。首先咧，香港系一个讲法治嘅社会啦。即系我再重申啦，我谂冇一个正常嘅香港系希望见到医务人员罢工，系咪啊？ 当然啦。 因为咧会累及到其他嗰啲中风啊、老人家嗰啲，好似要赶住癌症手术开刀嗰啲咧，都会可能会受到阻延，同埋咧会打击嗰个信心。但系咧，你特区政府咁样，譬如话你今日封关，特登留三个窿。是吧，你冇办法令香港医务人员觉得你啊特区政府林郑喺度配合，即係我喺前线嗰度打生打死，你喺后面唔好讲话你运啲后勤枪支啊或者弹药上嚟，你唔好喺后面呢係行开开一条通道俾嗰啲敌军喺后面呢包抄呢係打我个背脊。呢个同地震啊海啸呢啲唔同，地震同埋海啸或者呢个911恐袭，嗰啲纽约嘅消防员同警察系为咗对抗一个外来恐怖主义嘅袭击 ，OK， 系嘛？系一个恐怖主义嘅袭击。咁所以嗰个袭击系一次过嘅。呢个拉登咧派咗两呢啲咁嘅恐怖分子撞冧咗两栋呢个双子大厦同埋五角大楼之后咧，然后成个大厦冧咗，嗰、那个袭击行动系已经 full stop 系完咗啦。咁嗰啲消防员同埋医务人员係对住嗰啲有毒嘅硝烟奋不顾身顾身入去救人。嗱，呢个唔系美国政府造成嘅人祸嚟嘅，呢个系战争嚟嘅。呢个我同意。咁样呢，消防员同埋救护人员喺纽约911系不能够亦都不应该，亦都呢证明佢哋冇系因为贪生怕死退落火线。但而家唔同，而家系 domestically， 你后勤有一个叫林郑月娥咁样去指挥，系嘛？然后咧封关封啲，系嘛？封啲又唔封啲，剩翻六成，咁你令到医护人员觉得冇信心，先唔好再唔好讲话嗰啲口罩啊、医疗嗰啲咁嘅嘢，系咪啊？ 冇错，同埋 一个信心问题啊， 同埋即系我哋去 是医护人员贪生怕死咧。嘅问题更加唔系一个犯法嘅问题，佢冇犯到。 仲有，我要真系好严正咁样警告啲蓝丝同埋嗰啲光头警长，唔好再侮辱香港嘅医护人员。你要记得，香港医护人员喺17年前喺沙士嘅时候，佢哋付出性命，付出佢哋嘅健康，一路以嚟呢十几二十年，大家对医护人员喺公立医疗系统里边嘅辛劳，我哋有目共睹。大家都知道资源不足，之前政府仲 cut 咗好似 2.5 亿嘅资金、呢啲大家言犹在耳。你睇返医护人员咁耐以嚟有冇因为其他嘅原因要发动呢啲罢工， 或者你简单再讲，就係今次喺医院入面公立医院嗰阵，如果要走要驚辛苦，晨早走咗啦， 佢出咗去发财啦， 出咗去私院搵啦，而家仲留返喺嗰啲咁耐公立医院，日日几分钟同你扫一个证，要咁辛苦同你挨更底夜，要甲型流感都要加班嗰啲，喂，其实佢哋真係知道其实个情况好严峻㗎喎。 仲有啊，其实我哋喺个即係冷气房咪里面评论呢，我都觉得有啲滴汗，即係意思系有啲 即係內疚，因為我哋永遠唔能夠感受同埋知道而家喺前線醫護人員佢哋面對嘅壓力同埋危險，係比我哋想象嘅可能係十倍、一百倍。我哋不能夠而家喺度咧，即係坐喺道德高地裏面要求佢哋咧無休止、無限咁樣去付出，為呢個肺炎咧作戰。而林鄭月娥呢個政府係背後啊開窿俾病毒無休止咁樣進入香港。呢個係醫護人員罷工嘅原因，佢唔係為咗私利，係為咗全個香港嘅人利益。但係林鄭月娥啱啱調轉，佢係為咗政治，佢為咗政治嘅原因而陷我哋嘅香港醫護人員同埋所有市民於不義同埋健康嘅危險裏面。呢個就係醫護人員罷工嘅原因。喺廣告之後，我哋繼續。嗱，如果大家記得咧。在上年的7月21号元朗的恐怖袭击的时候呢、记者影到有两个军装警员面对这些白衣人准备去袭击市民的时候，他们选择另转面离去被记者影了相。当时他们身上有两支枪，每人有12发子弹，他们选择离开。后来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警方，警方的解释就是说当时他们离开是要求增援等人齐之后行动。 嗯， 大家记得的未死的大家这个解释。好了，如果警察在当日他有枪有子弹，他都不去制止白衣人去袭击市民，而选择另转身离开之后去要求增援等人齐后行动，你冇批评佢，或者你觉得佢嘅选择合理。今时今日医护人员罢工点解唔可以系佢等你林郑月娥封咗呢个病毒来源之后，跟住你提供足够嘅设备令到我哋接受安心，我哋先至选择同病毒作战呢？嗱，其实同一个逻辑嚟嘅，我光明顶我哋成日都话逻辑呢样嘢，就系当日好多蓝丝佢觉得警察去啊坐视不理呢、这个721元朗恐袭系合情合理嘅时候，但佢今日佢就会觉得医护人员系要付上性命，佢都要咧无休止咁样去支持政府嘅决定。其实呢两者你一并列，你就知道嗰个荒谬。警察有枪佢都唔去制止罪案，但系你要求医护人员喺病毒无休止进入之下，你要求佢日以继夜地继续工作，而唔容许佢罢工。如果佢罢工就系逃兵，我反问一句：当日嗰两个军装警察系咪逃兵？佢有枪有子弹，佢选择离去，系咪逃兵？点解个光头警长唔话自己嗰两个同僚系逃兵，而去话我哋嘅医护人员系逃兵？呢样嘢系铁一般嘅事实啊！ 所以你见到其实而家情况都非常之严重。 嗰班白衣暴徒，系咪只不过系揸住啲藤条？只要佢向天明两枪打冧个天花板，嗰班人我谂会走。但系咧，医护人员喺度对住班病毒咧，病毒系唔会走嘅。系咪？ 冇错，即系我 你呢个譬喻咧，系非常之有力啊！即是希望呢特区政府起码张建宗都会出来解答呀，这个 comparative studies, 这个是 comparative cases, 是可以呢相互比较，是由那个道德那个逻辑呢是去讲讲。 因为一直以来忠诚勇毅，警察是应该保护市民的嘛。那如果你当日你都觉得警察转身离去去要求增援是人情道理之内。咁今日點解醫護人員選擇罷工而要求政府去支持佢哋封關，係逃兵同埋應該槍斃呢？ 然後夜晚就喺醫管局出封信出嚟同大家講，嗱，你而家呢個行為呢我哋係唔贊成嘅，我哋冇共識嘅，希望你聽日就要準時報到。夜晚晚放曬工先出份咁樣嘅聲明出嚟喎。即係你可以見到其實我哋聽日嗰個醫護人員嘅壓力係幾大。 所以我就呼籲其實所有市民都要認清楚而家客觀嘅事實。你嘅政治立場當然即係係改變唔到，但係醫護人員嘅天職同埋佢哋而家面對嘅危險係近在眉睫，所以佢哋嘅罷工唔係私利，亦都唔係政治。呢個係佢為咗全香港嘅市民嘅健康同埋佢哋自己嘅安危 才作出这个决定，我相信是很困难的决定啊。但是如果大家再讲一次，当日是可以见到两个军装警员另转面行咗去，我哋就唔可以谴责而家嘅医护人员选择罢工，要求政府咧封关。 喂，同埋呢件事你唔系话个医护人员即系系自己系好难去处理，或者我哋逼好大嘅让步。其实你发觉只要今日林郑月娥出嚟讲嘢嘅时候，封关封多几个就得噶咯，即系佢已经讲到话，我做咗好多嘢，做多少少咪得咯。 阿陶生，你一定要支持下医护人员或者俾啲支持佢哋应付未来嘅病毒啊，真系要。 当然啦，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呢这样是连环的危机呢，会骨牌效应，会搞到整个香港的社会秩序是崩溃，是吧？因为你那头你给不到我们香港人看到你是尽努力呢是去塞这些窿，然后你前线呢就猛咁捧啲医护人员上，用一种好粗暴嘅语言呢话佢哋呢个极端行为。话基本法25条保障啊，点会为之极端呢？系咪有言论自由，有呢个叫结社罢工嘅自由，系嘛？呢啲唔通基本法里面嘅条文系保障你行为极端啊？呢个呢就真系一啲好情绪嘅语言啊！咁你应该咧，你特区政府咧，你去虚心建诚咧，系同嗰啲医护人员讲，你哋嘅忧虑系乜嘢？系咪仲要急要口罩？定系这个资源唔够？如果系嘅话，隔离嗰度你哋有啲乜嘢嘅谂法系嘛？好唔好咧？开一啲咧隔离营，我另外咧帮你搞，咁你起码你有一个建设性嘅对话嘛，系嘛？ 喂，但连个对话都唔存在啊！即系琴日大家谂住见到即系特首嘅时候，特首又唔出席啦。今日同呢个医管局开会嘅时候，睇嚟特首亦都冇派任何人去代表出嚟。即系而家温和嘅做法都睇嚟唔系好噶。 系啊，所以如果出现咗即系进一步嘅工业行动或者罢工咧，我觉得系理解嘅。咁听晚11点光明顶再会。